第二節大匪看天下翻嚟啦，因為咧預錄啊變咗冇咩時事講啊，咁啊講一講啦。近期咧就睇翻多啲電視劇啦，有一套好出色嘅國內電視劇叫做《射雕英雄傳》。咁咧就全部用曬新人，咁啊新人加舊人啦。點咪知新人加舊人咧？因為有苗僑偉啦，啊呢啲香港啲比較中生啦，咁啊走嚟做啦嚇，咁啊做黃藥師啊，做黃重陽啊之類啦，咁好多參與啦，咁全部起用新人啦，咁新人而家其實成個中國大陸咧已經咧就改朝換代噶啦，即係再唔能夠用翻啲三四十歲嘅人啦，即係唔再係黃曉明啊、Angelababy 啊，或者呢個范冰冰啊、李冰冰啊、呢啲人啊，或者刘涛啊，即系刘涛啦，即系刘涛啦，啊呢一类仲系，虽然话佢哋仲系当打，但系真系相对年纪大。而家变咗咧，所有后生仔已经又转咗一代人啦。近期咧，近呢两年，尤其2017年、2016年咧，就转人转得好多。尤其网剧嘅兴起咧，就成。咁点解话会讲呢个《射雕英雄传》咧？因为真系好睇。咁我有睇，哇！大飞你真系黐线啊！你究竟每日有几多个钟做嘢噶？我真系唔知道，我瞓得好少啊，真系好大镬。咁咧，《射雕英雄传》如果喺大陆、喺台湾、喺香港有历史以来拍嘅《射雕英雄传》，系好睇嘅，系好睇嘅。有两套，一套系黄日华最好睇，比严白彪啊边个都好睇。翁美玲，第二套就是而家呢一套，佢甚至用翻咧，罗文啊、恩妮咧，即系华山论剑啊、问谁领风骚啊啲音乐啊、歌曲啊，用国语版嚟唱啊，做主题曲啊咁，咁啊令到香港人有啲亲切感嘅，可以网上睇嘅。喂，你竟然讲？大陆电视剧唔 Q 系啊，你做节目喎、啊，咁但系都冇时事性啊，话有讲啲娱乐性啦，系咪？咁讲娱乐性，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以前咧，我哋咧后生仔嘅时候咧，就系用一个叫做电视送饭嘅形式啊，所以有啲人讲咧、哎，我哋讲亚洲电视啦，你成日话欠亚洲电视咁，咁我一个人讲唔到嘅，咁要几个人先有火花，咁我一个人讲啦，讲呢啲。咁近期啦，就先讲咗电视剧啦，香港嘅电视剧，香港就唔同啦，因为香港而家得一个电视台免费嘅 ，View 咧就主打都系全部都系播外购剧，即系韩剧啦。其实主打就韩剧，所有韩国咧啱啱出同步播映嘅韩剧，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呀恐流而家嚟咗啦，咁啊鬼怪啊乜乜乜乜乜，而家韩国冇人入唔到中国嘅市场，变咗佢哋啲明星啊。而家香港有三个明星嘅，一个孔孝真，出名嘅女演员啊，好多人睇过佢噶啦，《主君的太阳》嗰个，第二个孔流鬼怪，第三个宋慧乔，《太阳的后裔》。佢哋三个而家都喺香港做紧宣传，好多人冇咗你呢个市场，佢哋就勤力啲。好似早轮咧就去咗台湾，系咪啊？真金白银，跟住就过日本，跟住就去马来西亚去，因为泰国，我话俾你听啊，去泰国旅行你揿咗电视台，有一半都系韩剧嚟嘅，佢哋嘅软实力打得好远，唔系注重单一市场，而家佢可以再走得远啲。而家大陆都系。大陆咧不停咁翻拍同埋翻抄人哋，但系佢哋一样不停咁走出嚟，但系佢哋做唔到，但系佢资金已经走咗出嚟。韩国嘅软实力就唔系用钱，就系用佢哋嘅文化嗰套。所以上次我讲啦，争紧边一个儒家正宗，对韩国人嚟讲，儒家嘅正宗就系韩国人。所以孔刘、孔孝真就系孔子嘅后人。佢哋根正苗红，正统讲到曲阜，而你大陆佢哋就不停话你破坏咗五四运动，系咪啊？打倒孔家店，文革就打倒孔老二，你都打倒佢咯。但系两件事嚟嘅，你打倒佢啫，唔代表你， 唔代表你唔系啊嘛。但系韩国你话佢唔系咩？咁佢系真系嗰阵真系有一支人有族谱咁写走咗过去，系咪？而韩国你话佢唔系咩？所谓中国文化影响，点解影响日本啊？影响韩国咁深啊？每一个读大学啊，入学礼嘅时候就要去礼堂嗰度啊，装香俾孔子啊。呢个系人哋嘅文化嘅强大喺呢度啊！人哋将你嘅嘢摆咗入嚟，而家仲要将嗰啲符号文字变翻繁体字啊，令到帮助翻佢哋嘅文化传扬啊！而家成个韩国而家酝酿紧啊，希望呢个新总统如果佢真系做嘅话，就好紧要啦，因为繁体字由外边影响翻嚟，永远都系嘅。由自己去影响人，但是当自己弱的时候就人地影响返自己。从来都系我哋香港就系咁啦。所以我哋香港而家走緊回头路，走緊返大陆。大陆就想慢慢走出来，所以佢哋而家做拍好多电影啦，出资金啊，同你合作啊，买咗你间公司啊，不停拍，跟住呢就孔子学院啊，开到四周围都系。而家孔子学院大镬啦。喺美国喺欧洲就话你宣扬你啲极权啊。将孔子等同于极权啊，就不停咁而家你出言出钱，但系佢哋而家所有嘅大学咧讨论紧咧，就要关闭连锁反应，关闭咗好多嘅孔子学院，由美国开始，澳洲、加拿大、欧洲都系。你想将你嘅软实力打出去，但系呢一拳又打唔响，等于打咗落水，冇增长，冇变化。冇办法。繁体字，如果韩国真系用翻繁体字，我想问你啦，马来西亚有啲系简体字，但有好多咧，好似山打根咧，佢本身就叫小香港，佢所用嘅全部咧都系大部分都系广东人同埋香港人嘅后代喺嗰度，系小香港之称，四周都卖蛋挞啊、卖点心啊、红豆糕啊、钵仔糕嘅地方，不停都系呢啲。但是山打根唔繁荣，我哋以前呢僆仔嘅时候呢，哎呀我哋马来西亚打工啊，去边度去山打根咯，咁其实好耐冇听过。咁山打根呢因为会起国际机场，就想办法用小香港呢个名义。香港已经名存实亡，不能够再做香港嘅时候，而家佢宣扬嘅真正嘅香港嗰套文化就系喺马来西亚山打根。唔可以话哎我哋先就系中国。是个名嚟啫，个文化去咗边度。佢哋去到你讲广东话，成个山打根全部讲广东话。一百几十万人全部讲广东话。好静嘅，咁一个商业城市，但佢想做一个生态旅游。做一啲呢佢哋独有嘅游船河啊好静啊休闲几日啊度假嘅地方啊。另外佢因为佢好多呢受保护动物啊喺条河嗰度啊。咁你哋呢就成日去嗰度睇啊。啊，生态游啊，生态园啊，啊，传统嘅我哋香港而家没落晒噶，传统嘅老饼店我哋揾唔到，广州都揾唔到啦。唔通你话俾我听，广州佛山、广东酒家啊、陶陶居啊呢啲系咩？都变晒啦，吓、啊、变咗连锁店咯。但系人哋都七十几岁啲老师傅仲喺度整紧。整緊我哋以前啊嫁女饼啊造照啊嗰啲啊马士腾啊茶果啊呢啲全部有得卖。我哋香港而家都仲有但都少啦。咁我话啦做任何嘢个文化先就係最强。我哋香港人唔系个身份认同，唔系你可以干扰到，系你认同香港人嘅文化。而家我哋香港下一辈就冇啦。最紧要就是钱，最紧要买到楼。香港人最重要嘅，以前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强大，去到边度指指个鼻哥。日本人尊重我哋香港人，你唔好以为你香港人真系好巴闭啦。识你香港人有两个人系好叻嘅，第一个人叫做李小龙，因为李小龙嘅电影去日本，日本人推崇李小龙，所以觉得我哋香港人系掂嘅。第二个就系嗰个成龙，虽然我哋唔认同佢好多行为，但系喺嗰一刻里边，佢真系将香港带去全世界。日本系一个地方，所以日本相对系 相对是尊重香港人的。不是我们香港人去到有几文明，去到他我们香港人去到日本，我们都是蛮荒来的啦，因为你不够他们文明嘛。唔够佢规矩，唔够佢干净㗎嘛。你喺佢眼中你咪一样系次等民族囉。系咪呀？因为你样样都唔及佢嘛。但系点解我哋香港以前去香港人去日本，人哋点解会咁招呼咁客气对呢？第一，我哋有国际视野，英文程度比佢高。但而家呢个优势都冇咗。第二，就系因为我哋有李小龙，有港产功夫电影。呢、這个先就系最现实嘅。而家你可以去到山打根，四周围都仲系播紧 TVB 同步嘅电视剧，所以去到嗰度揾翻以前我哋昔日香港嘅文化同埋我哋嘅生活，就喺山打根。韩国呢，我今晚上飞机啦，咁就录多节啦，录唔到三节啦，因为够时间啦，因为我仲有要交大公司嘢，即係等我听日有几日唔假唔喺度呢，咁我两个同事嚟咗啦，特登星期日就我走嚟做节目。点解讲射雕英雄传呢？啊，又突然间又转咗走去韩国呢？因为我哋香港嘅电视剧没落咗，而家大陆淘汰緊一啲新一代嘅人，咪淘汰啲旧一代嘅人，新一代就上位啦，向前行，好多新人涌现，靓仔靓女乜嘢都有，新文化新气息做紧。我哋香港咧冇零，稍微似样啲嘅已经卅岁啦，欣怡都打拼咗十一年，方浩文唱歌都唱咗十年，仲要讲为师为难，你死唔死？传承喺边度？啊，稍微后生嘅有个吴业坤，其他嘅几多岁？啊，方便人哋嚟做演唱会嘅，全部都上晒年纪啦。而家你睇下台湾都有徐佳莹，你点样可以比得到呢？呢、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但系点解会抄翻《射雕英雄传》呢？因为睇电视好重要。我哋香港人想，其实电视文化好影响我哋香港啊。香港人其实影响全世界，因为香港人呢是这个即是仲是以家庭为单位，你睇下纳税就知啦，仔女免税额啊，父母免税额啊，老公老两夫妻啊合并报税啊，你申请公屋呢就以不是以个人做单位嘅，而是以一个家嚟做单位嘅。是咪啊？申请公屋是啦，以个家庭做单位嘅。你甚至你攞综援都好啦，佢係用家庭做单位嘅。你成家人几多个，然后你攞几多钱，係以家庭做单位。如果你阿妈要攞综援，你要老得你要写证明，就係、是、你仔女唔养你，所以你先养到。你先攞到。你同你老婆即使冇离婚都好，你攞综援是一个家庭，因为你有老婆有嘢做，你是攞唔到嘅。你喂唔到俾佢，唔俾钱你攞唔到。是一个家庭。点解讲射雕英雄传，就是因为以前我哋家庭和谐，交朋结友，我哋最主要就係食饭。去边度都係香港人，你食咗饭未啊？大飞你食咗饭未啊？喺边度飲茶啊？跟住收工返屋企。返屋企好重要，因为睇电视剧。睇电视剧就成家人喺度睇，唔系食不言寝不语，系大家喺度睇电视剧，因为要追，追得嚟仲有讨论。哎呀，边个做得好啊？乜乜乜咁？系啊，听日佢点点点？哎呀，睇埋预告先，睇完预告，听日翻到公司有得讲，个社会就和谐咗，人与人之间就接触得多咗，因为电视剧。而家大家你又手机，我呢就揸住个电脑平板电脑，我哋各自返入房自己上网啦。屋企人与屋企人之间系冇交流啊。个重点喺呢一度。世界因而转变，唔系个科技令我哋转变，令我哋人与人之间有隔膜啊。系因为我哋而家 一般嘅人都唔肯做噶，做多过呢个样嘢，跟住就互相推卸责任，因为唔了解啊。点解以前老豆老母闹你，你觉得冇问题？点解兄弟互相啊打架打完之后，跟住又笑口噬噬冇问题？点解啲人本身比较强硬啲，遇到失败，除咗因为读得书少、天生天养之外，个挫折感系因为佢哋到最后尾一有事嘅时候，都喺嗰张饭桌嗰度睇电视剧之中。学到做人，学到大家互相互体互谅。你好简单啫嘛，一食饭嘅时候，个妈煮饭，个仔女嗱嗱声就真系攞餸，个老豆啊装饭，好啦食饭，咁啊有个铺台，食完饭一个执碗，跟住阿细佬啊到你啦，你啊今日啊你洗碗，我今日我执碗，围咗喺个电视机面前，又好重要。食不言寝不语是假的。好耐香港都冇啦。而家香港嘅传承系变咗呢，罗家良返嚟拍啦，林文龙啦，孙圈啦，跟住陈松伶啦。呢啲系咩年代嘅人，而家返到嚟无线仲用返呢啲人，冇培养一啲新人。即是我哋香港嘅软实力系冇培养一啲新人。以前我哋香港一撇啊，小男人周记啊，全部讲广告界点样巴闭。我哋香港嘅广告界，咁香港因为香港嘅电视剧、电影红霸成个东南亚、东方荷里活，令到好多嘢系出现紧。香港嘅电视剧推出去，令到广告业蓬勃啊。而家冇咗，冇传承啊。以前好简单嘅啫嘛。要培养新人唔够人嗰阵时系点样㗎？黄玉郎一个人漫画啦，因为今日走去揾咗崔成安老师啦，咁佢文启明同佢画如来神掌，即系牛佬古惑仔嘅作家，借佢个名嚟做，但系佢培养好后好年代做四格漫画，不停咁培养新人，奇文杰啊，张曼友啊。黑鬼德啊，即系赵宇德啊，呢啲人啊，甚至成啊，咁嗰阵时上官小威夹咗落去，啊佢自己画上官小威嘅漫画，真系不敢恭维画工，但系佢有马荣成嘅金钟鼻，有冯志明，有谢志荣三兄弟喺度画，跟住李志清，跟住就到上官小强。寿星仔跟住小强漫画集后面全部都是新秀的咸球啦、金小文啦，借用咸球啦，大公报是之前的啦。咁他们不停在培养新人。咁你们变了香港的漫画壮大，以前不停去找新人。唱片公司肯投资，因为卖到浮，但是不停因为市场问题，我哋不停放弃香港市场去搵更加大嘅市场，令到香港嘅所谓软实力所有断层系冇办法继承到嘅。所以点解我哋做啪啪啪个节目就系想，即系如果希望佢哋做得好啲，有啲人需要拍嘢介绍到佢哋，变咗佢得意喺香港可以随时做到一对箍，然后咧就过嚟拍，呢个好重要。我哋嘅八九十年代嘅风光日子过咗啦，二千年头仲顶得住，八达通没落啦，大陆强大，唔系大陆嘅韩国，四周围都进步紧，我哋香港停滞不前，系因为我哋香港人放弃咗好多嘢，全部都系即买即卖，最紧要赚尽一毫子，永远都系咁样，炒卖最叻。一话炒卖排队第一时间邮票砰砰声，收日封砰砰声，纪念章砰砰声，纪念钞票中银嘅那个汇丰嘅全部去排队。买楼黑社会入侵守土党跟住吸本党全部都有。我哋放弃咗我哋香港人本身，而家大陆广州都系咁炒卖。是咪啊？唔敢尝试，惊输，所以肥杰努力啲，系真嘅。 我有个网友叫肥杰嘅，做糖水嘅，佢对 Bitcoin 有心得嘅，我六月去揾佢，今日做集节目。但系咧，我想成日都希望咧，有时有人听佢讲嘢，讲嘢咧，佢就自信心唔系好够啊，要有啲训练啊，吓。所以咧，我成日鼓励 Alice 咧，就做多节目，做军事，因为对军事同埋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埋呢一个欧洲史咧系强项嚟嘅，好有心得。你一讲佢知你讲错，唔系肥亨之流可比。所以我成日鼓励佢做节目，唔系因为争佢一个节目，我做多我自己做多半个钟咪得咯。啊，你睇下讲到好几流利，系想咧做节目咧，令到佢嘅自信心强大啲，做嘢嘅时候咧就会畅顺啲。所以咧，香电视剧对香港系好重要，希望咁啦。另外咧，讲一讲宗教啦，可以创教学会。阿 Bert 啊，最中意噶，信啲日本嘅创教会，即系讲一部《法华经》丑癫奶，你只要相信佢咧，就世界和平噶啦，佢能够打救全世界。咁啊，卒之咧就发现咧，其中有啲股东咧吓，就掠水啊，侵吞咗千几万。咁亦都发现到咧，我哋香港好多神职人员啊，就借宗教名义又掠水百几万。我所以我咪话咯，所有嘅教会。我信神，我唔信教会。即係之前我有一次个讲有个女士啊，又话乜乜啊，雍正经唔啱啊，臭屎勿冚啊，你做多咗啊，啊我哋信佛唔系咁，我信佛当然系咁啦。因为佢哋呢啲人影响咗你自己佛教，你既然咁觉得佛教徒呢一个身份系注重嘅，或者你耶稣基督，你本身系基督教徒，你呢个身份系应该得人尊重嘅，你要打击佢，即系抗保罗呢啲咁嘅垃圾，管浩明呢啲扑街，系咪啊？即系而家大陆有一套电视剧，又讲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点解叫《人民的名义》好火噶？因为佢讲咗一个指骂皇帝，咪指闹贪官不闹皇帝，共产党系好嘅。嗰、那个伪光正嘅人，佢口口埋口就话我哋代表人民，系人民嘅名义代表人民，我哋做好多嘅嘢，好事又代表人民。当个佢个官腐败嘅时候，佢做任何嘢令想自己变成咗合理化嘅时候，佢又系人民的名义，我代表人民。你反对我，你反对我哋人民政府，所以人民的名义是两刃剑，但是佢好多人追捧紧，香港又好，大陆都好，好多人追捧紧，但是佢讲嘅嘢都系得一个逻辑，就系、是、共产党系好嘅，系人唔好啫，你利用共产党嘅名义。所以呢一节咧东拉西扯啦，因为冇第三节噶啦，因为我两个拍档离咗，咁啊唔会有第三节啦，咁啊老实实啦，就讲埋呢一节啦。咁啊既然都讲得呢一啲啦，咁我哋亦都讲啦软实力啦，软实力啊，近期啦银河战队二啦，我啱睇完啦，非常好睇啦吓，因为咧佢讲咗。80年代呢美国呢最美好的歌曲啊的年代生活。跟住呢好强大讲一个人民感情做任何嘢你所拍嘅嘢包括你嘅炸弹专家刘德华做你更大场面冇用的。因为到最后尾归于就係讲人人类嘅感情。王毅不如金融同埋呢个古龙黄英都不如佢哋，点解呢？冇感情。写侠客沈圣依写得好出色。你写好多嘅寻秦记啊，啊男女关系啊，各样嘢，到最后尾佢因为到最后尾连父子情都写唔到啊。但系你睇下呢一次，就真真正正除咗一个大场面，最主要讲。人类的感情同埋神同人嘅关系，所以好好睇，亦都衍生 Marvel 系咪？我冇读错英文名啊，因为英文差嘛。Marvel 佢有一个宇宙观啊，所以佢嘅电影好睇。佢一个大宇宙观，互相串联， 当一队人标噏咗之后呢就 ok 咗，跟住呢就分散啲小角色，然后由小角色再散出去，就每人独立有个故仔，复仇者联盟就咁样嚟。跟住呢就有雷神，跟住有边个边个，跟住再有分支，一路一路咁加入去复仇者联盟，再由复仇者再分返再。不停都系咁，甚至 X-Men 都系狼人独立成篇啊，呢、這个人卖红咗独立成篇，跟住呢用一条大桥跟住分支前去做。佢做得相当成功，喺电影 DC 超人即系 Superman, 蝙蝠侠，除咗蝙蝠侠三部曲系 OK 之外，其他都真系不如 Marvel。希望喺七嚟紧，即系嚟紧啊，神奇女侠能够带俾我哋一个新观感啦。吓，希望救到 DC 啦。但系你调翻转，大家都系咁嘅套路，大家都系咁样行，系嘛？正义联盟跟住分打散出去咯。但系真系做唔到，因为你个宇宙观唔强啊。大宇宙观、大时间观唔强，就不如 Marvel。但系 Marvel 佢自己做复仇者联盟、世纪大战之后、纪元大战之后，跟住佢就跳咗出嚟神盾局，独立成片，一路做嗰啲电视剧啊，希望开多啲线，搵多啲钱，但系做得好失败，永远都唔得。但系调翻转咁奇怪嘅，收视嚟讲。电影输晒噶啦 ，DC， 但系佢一跳翻落去美剧咧，譬如闪电侠，尤其闪电侠 Flash 系一套好成功嘅电视剧，跟住佢穿流咗去呢个绿箭侠 Crossover， 即系互相嘅元素穿入，跟住再加 Super Girl， 佢电视剧互通嘅情况底下，佢又能够做到一个出色嘅，虽然佢唔系话顶尖嘅投嗰几个，但佢收视率长期喺十位之前，吓，因为到最后尾都系归于人嘅感情咯。希望有啲人肯嚟陪我讲戏啊，讲电视啊，讲性啊，咁啊可以做得多啲咯，吓多元化咯。咁我就唔想话讲讲电影咁单纯咯，因为唔够人讲啊，唔通叻个翁志光讲文人多说话咩？但系真系好多嘢系咁样去。咁点解我话王奕不如古龙，不如金庸？因为金庸你讲来讲去有两个一个人物，一话法国大选，马克龙同佢老婆即刻谂到《神雕侠侣》《杨过与小龙女》，系咪啊？个先生俾个学生沟咗，嫁咗俾佢，一样。年纪大过佢一样，就系情啊，情。好啦，古龙更加，因为古龙佢成日都讲啦，佢拍乜嘢咧？冇人咧嘅创作啊，厉害过古龙啊！因为古龙到最后咩正能量？即系要唔知系咪无极限地带？阿 Mika 有听佢啦，有睇有睇佢啲小说。佢讲来讲去到最后尾都系讲几个字嘅啫，人性嘅光辉。小李飞刀强大，能够打败上官金鸿，系因为人性嘅光辉。点解小李飞刀嘅传人叶开俾傅红雪？因为傅红雪生活喺一个仇恨当中，而叶开睇得开。所以叶开表现咗人性嘅光辉一面，佢原谅佢所有嘅敌人，亦都将傅红雪由一个仇恨嘅种子里面挽救翻出嚟。呢个古龙带出嚟嘅信息系好强大嘅，十个即系绝代双骄，十个十大恶人，其实佢哋只不过系贪钱嘅，到年纪大时候贪钱嘅老人啫，而佢哋。钟情咗落去小鱼儿度，到最后尾佢哋都有啲可怜嘅老人，走唔开钱。佢追杀佢老豆，令到燕南天做咗药罐子叔叔，后尾嫁衣神功大成嘅时候，我哋嘅小鱼儿原谅咗十大恶人，到佢哋死嘅时候都有。 小如儿嘅一滴眼泪，因为都系人嘅感情。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大飞看天下，真系犀利，今日啊录咗六节，见啊，寻日录咗两节，星期四录三节，星期一录一节，拜拜。